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先上爷的散文杜甫二入成都寄居草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浪山歌。 首先请欣赏新上爷的散文杜甫二入成都寄居草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从抵达成都到生命的终结，是杜甫最后漂泊的十余年。乾元二年岁末，杜甫携家人翻山渡江，过栈道，一路艰辛地来到成都。层城田华屋，冀东树木苍，轩然明都会，吹箫见生黄。蜀地与中原迥然不同的风物令杜甫新奇，也有些来得突然而无所适从。信美无与事，侧身望川凉，然而故土难回，雀鸟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杜甫也唯有宽慰自己安于他乡，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杜甫全家借住古寺长达数月，好在成都未受战乱侵扰，物产丰美，生活安定。彼时西川节度使是裴冕，玄宗入蜀令太子李亨阻挡叛军时，裴冕在入朝回长安途中遇到李亨，五次劝进，详述时事，拥立其继位，是肃宗登基的大功臣。无论杜甫与其之前是否有交游，杜甫在凤翔任左拾遗时同朝为官，可谓旧相识。而情谊更深的高适在距离成都不远的彭州任刺史，成都还有杜甫的表弟王十五司马。在这些故旧亲友的资助帮扶下，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边建起了日后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杜甫入蜀前后共七个年头，在成都浣花溪边子洲和夔洲住屋，都取名为草堂，其中浣花溪边的最大。根据杜诗所知，在这处草堂周围，他种植了百株桃树、百亩修竹、十亩奇树，还有李树、黄树、松树等。宅基是杜甫的表弟王十五司马赠资，忧我迎毛洞，捐钱过野桥，他乡为表弟，还望莫辞遥。而那些树木都是杜甫化缘所得，他化缘的方式很独特，善用绝句求助，以诗代扎，乃工细笔，凤起桃栽一百根，春前未送浣花村，江上涉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浮波涛。宝闻其木三年大，与至西边十亩阴。甚至连家里的碗碟都是官员资助，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有些人许诺了休憩的资费未及时兑现，杜甫也赋诗讨要：微臣王入室，不计草堂资，左属愁春雨，能望玉漏时。以杜甫的盛名配以风雅的诗笺，再有达官旧时的背书， 草堂的修建可谓战无不胜。果竹树木不仅美化环境，亦为杜甫的部分经济来源，加上各路亲友相助，杜甫过了一段和美安定的日子。草堂初具规模后，杜甫即迁入，忙于筑屋、农事、招待客人、与朋友出游。东行万里堪称兴，须向山阴入小舟。和邻里互访，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享尽天伦之乐。昼饮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暮清江。当然，生活也有波澜。上元二年八月，突起暴风，草堂受到一定程度的损毁。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暴风之后大雨即来，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本来就自经丧乱少睡眠，彼时更是长夜沾湿何由彻。可是在这样湿冷难耐的时刻，杜甫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并发宏愿，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无炉独破受冻死一族。这就是杜甫的可贵之处，无论自身穷达，无论精虫受辱，内心想到的都是社稷苍生，胸怀的不同是杜甫与其他诗人最大的差别，他可谓千百年来世子的理想代表。十二月，严武调任为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严武和杜甫是世交，感情很深，他随肃宗灵武起兵，一直陪驾左右，曾与杜甫同朝为官，又都被归为房管一党。年龄虽有差距，但两人情谊甚笃。严武的到来无疑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为杜甫的生活增加了亮色。宝应元年四月，玄宗、肃宗相继驾崩，七月严武被调回朝中。严武在成都的七八个月里，二人往来惆怅诗文不少，互相激赏。严武入朝时，杜甫一路相送到锦州奉记驿，怀着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的心情依依惜别。岂料剑南兵马使徐之道趁机叛乱，杜甫回不了成都，只能转到梓州。李白出蜀前曾在梓州随赵雷学习隐居，四十多年后杜甫又来到这里，梓州还是陈子昂的故乡。叛乱于八月被高适所平，但成都依旧动荡，杜甫将家人接到梓州避乱，靠梓州有人接济，杜甫在梓州住了一年零八个月，修筑梓州的杜甫草堂以栖身。大历五年，也许是听说杜甫离世的消息，当地官府在草堂后面的空地上建了三间房子，以茅草覆顶，塑了李白、杜甫的像祭祀，这是四川最早的李杜祠。 杜甫在梓州期间游历附近名胜山水，写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如记李十二白二十韵、戏为六绝句等。其中文官军收河南河北被称为杜甫第一块诗。广德元年春，听说收复洛阳，杜甫欣喜若狂。于田园在东京，八年的战乱结束了，他想青春作伴好还乡。但也许是迫于资费困难，或者对政局不明，杜甫却未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是继续留住梓州。是年八月，房管病逝于阆州。房管与上元元年八月出任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广汉刺史。宝应二年四月被召回朝，走至阆州时病逝。九月初，杜甫听说消息后赶往阆州吊唁。酒阑却忆十年事，长断骊山青路尘。忆起这些年的战乱遭遇，真是不堪回首。杜甫在阆州大约停留了三个月，吊唁后又去拜访了亲朋故旧，还遇到他来蜀地做官的二十四舅、十一舅。对比其他人的安定，或外派做官，或回朝还乡，杜甫感叹自己还是旷我飘蓬无定所，终日凄凄忍羁旅，东游西还历时倦，从此江身更何许。十二月中旬收到女儿生病的家信，遂归梓州。几个月后，广德二年春天，杜甫带领全家离开梓州，取道阆州。 打算沿嘉陵江出峡北归。在阆州短暂休整期间，杜甫接到了朝廷对他京兆公曹参军的任命。上一年十月，吐蕃借官兵讨伐安史之乱，西部无防守，趁虚而入，兵临长安。代宗仓皇出逃，吐蕃洗劫长安。12月，郭子仪平叛，代宗回到长安。代宗继位后，一方面积极平乱，一方面多启用老臣，故次年春天，朝廷向杜甫发出了任命。京兆公曹参军与杜甫所弃的华州公曹参军一样，属于正七品下，任职于京兆尹，属于京官。可是这一次，杜甫却拒绝了。虽然他一心想北归，也心系政事，拒绝原因不详，也许是他素有自卫颇挺出，力登要路金的大志，不屑于再次担任参军公曹这样的小吏职位。公曹非赴汉萧何，也许是多年的漂泊急于返家。天边老人未归得，日暮东临大江枯。九度复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总之，杜甫准备顺流东下，启程回乡。恰在此时，听说严武再次出任成都尹及剑南节度使，杜甫喜出望外，蜀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需济世才，常怪偏僻终日事，不知荆棘隔年回，欲辞八角提英和，远下荆门去一催，身老时微思会面，一生金报向谁开。在房管墓前最后悼念后，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杜甫又带领家人回到了成都。毕竟成都有经营多年的草堂，而两京经历战乱，遭遇饥馑后民不聊生。 好了，新上爷的散文《杜甫二入成都寄居草堂》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叙述了杜甫第二次入成都的生活经历，其中融入了杜甫的多首代表作，帮助我们了解一生漂泊的杜甫在二入成都的过程中对待政局变化的思路和对待朋友的方式。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阆山歌》。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阆山歌》。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江崩未崩时，那知根舞鬼神会，以绝气语松化敌，中原格斗且未归，英杰茅斋看青壁。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秋天，寓居在四川的杜甫忽然得知了好友房管在阆中病故的消息，他匆匆奔赴阆中，替好友料理了身后之事。隔年春天，受阆中地方官员邀请，杜甫再次来到阆中。和前一次的奔丧不同，此次前来多了一番巡游的性质。当诗人登上阆中城南的锦屏山时，俯瞰阆中周边的群山，有感而发，